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18集，小煤球。此时大理寺的天牢里，包岩和包喜盯着眼前的几个菜、一碗米饭、两个馒头还有一壶小酒发呆。包喜戳了戳糖醋鱼，烧得可新鲜了。包岩刚刚拿起筷子，包喜突然一惊一乍地叫了起来，惊得包岩筷子都掉了，睁大了眼睛看他。 干嘛啊你？ 我知道了少爷，陈家不是说吗，死前那顿饭最好了，是不是我们刚才顶撞了军爷要被杀头了？怎么办呢少爷？ 不如我们告诉他们我们的老爷是…… 包喜话没说完，包岩扑过去一把捂住他嘴。 胡说什么你，开封治安是属开封府管辖，大理寺是主管刑狱的，审案基本是督办，要和刑部共审，他判的一切案子还要丞相过目。 然后呢？ 包岩瞪他，掐着他耳朵。 你忘了丞相是谁了？你个小笨蛋。 啊，对啊。 赶紧吃饭。 说着两人都吃起饭了，毕竟年纪也不大，俩半大小孩吃着吃着就开始讨论菜味道不错啊，尤其糖醋鱼烧得这么像太白居的呢，殊不知就是从太白居买来的。庞玉靠着草堆瞧着两人，有些乐了。 什么情况？聊傻帽吗？ 包岩嚼着拍黄瓜，看到庞玉躺在草垛上看着他们，就问他：“ 你吃吗？”“ 我过会再吃。”“ 哦。” 包岩点点头。他从小接受他娘的教导，食不言寝不语，于是乖乖接着吃饭。 哎，你俩犯什么事了？ 庞玉有些好奇，能进大理寺的基本都是重犯，这俩少年一个书呆子加一个小书童，能干什么坏事？而且还和他关在一起，有些奇怪。包岩一脸郁闷地摇头，放下饭碗。 不知道，途中看到两只人马在城外大打出手，我不过和其中一个军爷理论几句就被抓了。 跟人冲撞了几句就关进来了？哎，你叫什么？ 我叫包岩，他叫包喜。你呢？你怎么进来的？ 哎，我叫庞玉，我也什么都没干，不过就要被判杀人罪了，等着一个月后问斩。 包岩倒是意外，因为庞玉看着像个纨绔子弟，不过不像是穷凶极恶会杀人。包喜赶紧拽住自家少爷：“ 杀人犯呢，要小心。” 包岩想了想，突然皱着眉头看庞玉：“ 等下，你叫庞玉，刚才那个公公叫你小侯爷。” 说到这儿，包岩突然倒抽了一口凉气：“ 你是小螃蟹？” 庞玉嘴角抽了抽，随后一转身继续睡觉，屁股对着包岩。包岩眨着眼，一旁小包喜拽了拽他袖子：“ 少爷，你怎么一见面就人家取绰号啊？” 包岩倒是也觉得直接叫出来是有点失礼，虽然外人都这么说，皇朝有个大奸臣是太师庞吉，他的儿子安乐侯庞玉是个不学无术的小螃蟹。还是那句话，包岩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，觉得毕竟都是些传闻，也没亲眼见过，就以讹传讹不太好。另外庞玉说他是冤狱，包岩倒也相信这大理寺貌似是不太靠谱的。于是包岩夹了几筷子菜， 抱着饭碗，拿着筷子到了庞玉身边坐下。 他们怎么冤枉你了？ 你问来干嘛？ 你要是冤枉的，就给你伸冤呢。你去开封府伸冤了没有？ 庞玉听到开封府，似乎心情好了些。 倒是说了，等报道人回来再审我的案子。不过，他跟我爹不对付，谁知道会不会帮我？ 庞玉本是随口说一句，包岩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了，连饭都不吃了，将饭碗放下。 包大人自然是公正廉明的，你说说，他们怎么冤枉你了？ 哎呀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也姓包，你该不会是……哎呀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 什么不可能？ 包大人怎么可能有你这么白的儿子？不过呀，老包的娘子应该也是挺黑的，儿子嘛，一定是个小煤球。哎呦！ 庞玉正自个儿乐呢，突然包岩扑上去就掐他脖子。 你敢说我是小煤球？你个小螃蟹！ 我哪有说你？我说的是包大人的儿子。这书生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 打的就是你！你这小螃蟹，我娘可白了，叫你胡说八道。 庞玉挨了半天打，突然搔了搔头。 你刚才说什么？你真是包大人的儿子？ 包岩斜着眼睛瞧庞玉，他倒是不怕庞玉误会他成父印什么的，因为要论靠爹爹的大饭桶，谁都比不上庞玉。 你不是小侯爷吗？谁诬陷你？ 包岩打得庞玉满脑的包，觉得庞玉一点战斗力都没有，不解。庞玉坐起来，看端起饭碗继续吃饭的包岩。 你相信我是被冤枉的？ 不是相信你，是给你伸冤的机会。 还有饭菜没有啊？ 啊，还有馒头和菜呢。 包喜吃完了正收拾东西，见庞玉想吃，就将菜碟端过去。庞玉边拿着筷子夹醋溜肚片就馒头吃，边跟包岩细说那天的遭遇以及之后方家怪异的举动。包岩听了倒是也有些纳闷，方家人图什么呢？真想为方俊讨回公道，更应该秉公办理，不然杀错人岂不是让凶手逍遥法外？这样子倒好像是只想庞玉死。展昭跑去大理寺问了大理寺卿，牢房里那位公子犯了什么罪，为何跟庞玉关在一起。大理寺卿见是展昭，也不隐瞒，将八王爷交代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展昭一听就明白了，八王爷又花肚皮了，不过这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。于是展昭请大理寺卿多加照顾包岩就走了。倒是大理寺卿一头雾水， 那是包大人的儿子，好白啊。 展昭都来了大理寺了，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，于是和白玉堂一起暗中潜入了停尸的院子。方俊的尸体被收藏在大理寺的地下冰窖里，不是轻功好就能进入的。展昭蹲在暗中观察了一下地形，皱眉看身边的白玉堂。 怎么进去啊？ 最好是我二哥在，挖地道进去。 貌似有点难度。 四围都有看守，而且风格不太像是皇城的守卫。 这方霸怎么一股子想谋朝篡位的感觉啊？他真的有这底气啊？这不怕赵普剁了他？ 人家有鬼将嘛，估计不怕。 展昭望天。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展昭戳了戳白玉堂。 哎，想个法子进去，你鬼主意多。 谁鬼主意多？ 你是老鼠啊。 展昭认真地看着白玉堂，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。 老鼠。来。 白玉堂见展昭拖着下巴眯着眼睛，一脸我有鬼主意了的样子，就问了一句， 想到办法了？ 展昭对他勾了勾手指，示意他低头悄悄说， 这里就我们两个。 展昭继续勾手指，白玉堂无奈只好耳朵凑过去， 去抓几只老鼠来。 白玉堂皱眉看展昭，随后摇头啊摇头， 去啊，你不是锦毛鼠吗？ 你还是玉猫呢，抓老鼠本来就是你的事儿。 那你在这等我。 说完展昭一闪没影了。白玉堂哭笑不得，同时也有些好奇展昭抓耗子干什么。没话，展昭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个黑色的布袋子，就听到里边吱吱喳喳很闹腾。白玉堂下意识地往一旁挪开了一些，展昭眯着眼睛对他招手， 过来。 白玉堂犹豫半晌，稍微地往他身边挪了挪，警惕地看着那袋子。展昭将袋子给他， 来抓住。 白玉堂的眼睛睁到前所未有的那么大，惊骇地盯着展昭，那眼神像是在说，绝不，死也不。展昭无语，白玉堂什么都好，就是这爱干净的毛病简直无药可救。 就帮拿一会儿。 展昭那样子像是要伸手掏别的东西。 你要拿什么？我帮你拿，你抓紧袋子。 我腰包里。 白玉堂伸手打开展昭的腰包，有些不解地抬头看展昭，就见展昭的腰包里放着个油纸包，里边有抹了猪油的馒头，一股油腻腻的味道。 你想干嘛？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